ChinesePod.com 奥运帆船比赛在北京举行吗？ 不是，在青岛。 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帆船比赛。 我也没有。 我们可以一起去青岛看。 好的，那儿的海很漂亮。